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节目来到的是周二的固定单元了。周二呢，我们要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客厅这个空间啊。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其实不单单在客厅里边可以聊，但是呢，选择客厅是因为客厅空间大一点。对，感觉今天这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小视频，1分钟的健身小视频，可能还是需要有稍微大一点的空间来完成的。好了，这位朋友已经很久没有来过我们节目了，因为自己的事业越做越好啊，没有时间来我们的节目分享。来吧，让我们乐享生活的老朋友和新朋友再重新认识一下你。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敏济，威达运动馆的创办人。 哎呀，来自威达运动馆的创始人刘教练。啊，对对对，刘教练现在就是因为自己这个太忙碌了， 事情比较多啊， 忙着给威达开分店，没有时间来我们节目分享，真的很长时间没有来了。 有一年了吧？ 对呀，我记得也是你。我觉得最近肯定可以追溯到2017年的年头。 嗯，差不多。 现在都已经2018年的1月份了。但是没有关系啊，这个刘教练说了，他要把2017年落下的课都给我们补回来。 对，2018年我会常来。 对，在2018年给我们补课，好好的在周二把健身、居家健身这个话题给我们好好的聊一聊。今天呢，刘教练非常的辛苦啊，还在倒美国的时差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发了一个1分钟 啊。 这个是你大概从多长的一个视频当中节选出来的？ 我的其实正常完整的每段视频应该是在2分钟左右嘛，每一个动作，但是我发了5个动作给到大家。也就是说我每一个动作差不多截掉了12秒的时间。 哦，就是5个动作的一个集成，1分钟。 对对对。 嗯啊，大家可以到我的微博上面来看一下今天刘教练发的这个视频。在看视频的同时呢，为什么会让他发视频？因为有时候我们讲健身这个话题，大家会说啊，你们说的是什么，哪儿掰到哪儿，手到哪儿脚到哪儿。哎，这个有视频了，大家就会比较明晰的看到我们说到的一些可以在家里面健身用到的动作的要领。 对， 哎，是刘教练本人亲自为大家亲身示范的。好啦，看视频，还有如果关于在居家空间里面健身的话题，任何问题想要问到我们专业的刘教练，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搜索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嗯，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这个直播帖的下方可以直接留言。还有朋友说在开车能听，但是不能互动，那你还发？你好好开车。等有红灯或者是啊，这个彻底把车停好了再来跟我们互动没有关系的啊。今天早上我自己开车也是，哎，遇到我自己开车生涯当中的我觉得最危险的一个 啊， 就是我在左转，你知道，就是红绿灯的时候，因为我们和行人是在，我要左转的话，他也同步可以走嘛。 对。 然后我是看到一个行人他在过红绿灯，但是第一他在看手机，第二是他突然改变了他走的方向，真的是突然。我现在在回想，我觉得他绝对是一秒钟之内决定往他的左前方走，也就是说迎着我的车走。我这一切发生的太快，就是蜗牛说乌龟的那句话，真的是一切发生太快。 所以说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的。 第一，我确定我没有拿手机，我也没有绝对没有分散精力，然后他因为他在看手机过马路，然后又突然改变行走路线。但是后来当我的车头真的是离他很近的时候，我觉得他自己应该吓到了所以他迅速把手机收走，然后很认真的走路。哎，虽然他觉得这样，反正就是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要提醒大家， 对， 就是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拿手机，走路的时候也不要，尤其是 而且天这么冷是吧？ 对呀，你把手拿在那边，我也是有点纳闷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我们节目预告的时候提到的一些问题啊，说啊这个健身要有两个要素，第一要有时间，第二要有钱。不用啊，今天刘教练给我们发来的， 对对对， 徒手都是在家徒手，好不好？你只要家里边腾出一个，我们大概腾出一个多大的空间？ 一平方米 就可以完成你今天发的这 一平方米。 对，你看，不要说你们家都是孩子满地跑呀什么这样的情况啊， 对， 让他们给你腾一平米的地方。说健身好肌肉啊，但是健身也好辛苦，最终健身是要有好身体。对啊，所以其实为什么会让我们 VIDA 运动馆的创始人刘敏济教练在18年尽可能多的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居家的健身话题，就是这样啊。因为已经有人说了，小夏姐姐，像我这种懒癌晚期的还有救吗？你发的时候是不是躺在床上要伸着啊扶我起来那个样子？他说天天到家都已经晚上9点多了，真的是不想动了。然后早上7点半起床洗漱，吃完饭就又去上班了。 啊、哦，9点多我觉得不算晚啊。 哎，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原来尝试过，就我买了跑步机在家以后，我尝试过大概晚上8、9点的时候，可能走路啊，走一个小时的样子，我晚上是真的睡不着，就因为你走完了以后那个多巴胺什么的。 是这样的，如果你是有长时间习惯，在晚上晚一点的时间去健身的话，慢慢你形成你的身体形成一个运动的规律和一定的生物钟的话，那你可能会让你的睡眠更好。但是如果你只是偶然性的、偶尔性的，那你可能会失眠。 对，因为我正常的时间其实是下了节目吃过午饭之后，我可能会疼一个小时。就是下午这个时段是我正常的，就是走路的时间。哎，但是我突然把它挪到晚上，就真的就是身体亢奋到后半夜。就是 在运动的时候，还是要把自己每天的时间尽量的固定。这样的话你的身体会形成一定的规律，因为身体它是本身是有记忆性的嘛。 啊， 对。 还有我们的这个张征 forever 说，行，刘总不错，我是要给他点赞的。啊，对，行啊，你也可以疯狂的为我们的刘教练打 call。 哎，但是像他说的这种，第一到家已经很晚了，而且呢你想想从早上7点半起床出门去工作，可能已经整整的工作了13、14个小时了。这个状态身体的疲累我们是非常能够理解的。这个时候你还建议大家去培养晚间运动的习惯吗？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运动呢它的时间其实我们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自身情况来界定，但是呢你在选择运动强度的时候可以尽量的调整。那比如说我今天比较疲劳，那我可以做一些简单和低强度的运动。然后呢其实这样你做简单的低强度运动，第一可以缓解你一天的这种工作压力，因为可能大部分上班的人每天都是脑力劳动比较多。但是简单的低强度运动可以去缓解这方面的精神上面的压力。然后再去做一些身体舒展的运动啊，那这样可以去拉伸你的肌肉，放松你的肌肉，其实也是蛮有好处的。 对，就是看强度。 运动其实不是看你练的是什么，主要是看你的运动强度是达到哪一个点。 好了，怎么办？我觉得光说运动强度，我们2018年的周二节目不够呀。这说到这个事儿，我们就很多人就打问号呀。那怎么办？我很累，练什么？我在家里面要不要买一些运动器材要不要自己在家里边办个小健身场所之类的？好，刚才那位开车的朋友说不开了，换别人开，我要互动起来这也是一个方法，这很好。你就让那个开车的朋友认真的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你也认真跟我们互动，好不好？还有人听到我刚才这个经历也说说上次我也是。 一个老太太啊，我左转啊，他也左转，结果他打左转向右转，说吓死宝宝我了，马上就给掰回来。真的就是有时候你就说你遵守交通规则，然后你的速度 OK， 你架不住人家突然就突发奇想。 对 啊，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拿手机，因为很多事情就是发生在二分之一秒 一 啊，都没有到一秒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嗯，好。还有人说天天都坐着上班，坐着在家，回家也坐着，因为累嘛。 嗯， 说时间久了就腰酸背痛。 哎， 不知道有没有简单易学的运动可以让身体活起来啊？活起来，说很期待今天的节目，必须要有啊，不然刘教练这一年酝酿什么呢？不来节目他都在酝酿什么？ 对， 到美国也不是白学的啊。 嗯，腰酸背痛，其实刚才我在节目前我们俩有聊过，最近我的这个腰部也不是特别舒服嘛， 嗯， 就是长时间的这个坐着呀，或者是 开车， 开车，然后造成了这个肌肉的紧张，所以说我最近的腰部也不是很舒服。 嗯， 但是呢，其实要缓解腰部的这个不舒服的状态，其实多做一些腰背肌的训练和伸展，它是有助于缓解的。 所以你刚才建议我的划船机是 OK 的， 当然。对，对， 好。 但是划船机它是有氧运动器械，还是要注意运动强度。对 啊，这个我跟刘教练私聊的话题，必须要搬到台面上来跟大家讲一讲，不能只我一个人受益啊。 对对对。 因为有人说最重要的是恒心，啊，不然的话你买什么器材都白投资了，三分钟热度。 确实是这样。 哎，但是这个事儿啊，我以我的亲身经历，因为刘教练认识我比较早，大概2015年咱们就认识了，我们节目刚开播那一年就认识了。 嗯， 那个时候他知道我是 一点都不 懂，大家都知道我的生命是在于静止的。我跟你说，我下了节目回家是平躺的那种，能平躺绝不坐着的。但是后来呢，我确实是下定决心，你花了钱啊，你有时候你 对 内心里真的是过不去 啊。对对对。 后来我就觉得说，在很多的运动当中，我自己评判我最能够坚持下来的就是走路啊，因为我如果买个跑步机在家跑步的话，确实对膝盖伤害会有一点点大啊。 嗯，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哎，我自从买了跑步机在家走路，我至少可以一周坚持三次，就因为你老提醒自己。嗯，你知道吗？花了大钱，这不动不行啊。 对。 哎，但其实这个事情呢，你真的要看你给自己做一个什么样的投资。 嗯 嗯，好，我们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看一下刘教练今天做的五个动作，在家里面可以练起来的示范。 嗯， 在下半段的时候，我们会重点跟大家讲这些动作都练到哪儿了。 啊， 在家里面只需要1平米的位置， 1平米 就可以了。大家可以到我的微博上面来看刘教练在他的微博上面发的这个啊。当然了，如果下了节目你们有什么关于动作要领的问题，也可以继续在微博给他留言啊。大家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在聊视频的动作之前，我们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家里面能不能买健身器材来辅助我们运动。 嗯， 买什么样的。 嗯， 像我刚才说的跑步机，哎，我必须说它是个不错的东西，但真的有点占地方。 对对， 太笨了， 而且很 重 而且 很 重，很 难挪动。 对啊。 嗯，所以跑步机你会建议什么样的人群去买？ 所以说首先在家庭里面如果有条件的话，是可以买一些健身类的器材。那这个买的所选的健身器材，首先要取决于你的家庭可运动的空间有多大。 嗯， 比如说我们买一台跑步机，那你要考虑我的客厅或者是卧室可不可以放得下。 嗯 啊，那如果你的客厅和卧室没有那么大的话，那我可能就要选择一些其他相对来说小一点的这样的。 嗯， 健身器材。 但是跑步机就你个人觉得，它作为一个居家的健身器械是 OK 的。 首先我个人对，首先我个人觉得是 OK 的。 嗯， 最重要的是你买回来之后你的利用率是 你得用， 对，是多高。 嗯， 因为我有很多的学生在他们家里都有跑步机啊、椭圆机啊什么的，但是他们反馈给我的是基本上两个星期之后 就挂衣服了。 对对，就挂衣服了。然后最后呢就是卖都卖不出去。 对啊，因为它搬起来太困难 了，太重了。对，太重了。 就是我自己那个，我看了一下说明书， 嗯， 就是它的净重就120斤， 对， 62千克嘛。 对，那还是小，相对来说家庭型的。 对对对。 啊， 就是长大概也就是1米，不到1米8， 对， 长，然后宽大概是60到80公 对 啊厘米的这个样子。 对 啊，就这样，60公斤怎么办？ 颁给谁？哦，这个确实有点困难。 对， 但是说用跑步机跑步伤膝盖这事儿是真的吗？ 首先，在我要说的一点就是在所有的运动当中啊，对你的膝关节都是有一定的磨损。 嗯 啊，但是如果你在比如说我们在跑步机去跑步的话，如果你是体重比较大的人，那可能我就不建议你去在跑步机上去跑，你可以上坡慢走，这样会减小对你膝关节的缓冲。 嗯 啊， 哎，这是我的运动方式。啊、 对、 就是， 上坡慢走， 就用坡度来慢走。 对，这样的话其实会减小对你膝关节的损伤。 嗯， 但是如果说你在跑步机上，比如说急速、快速的跑啊，长时间的跑，对膝关节肯定是有一定的冲击力。 嗯， 因为你的脚底接触地面的一瞬间是平面接触嘛。 哦， 它没有一个弧度或者是过度， 嗯， 这样， 这个和我们在户外跑步那个感受完全还是不一样 啊，不一样的、 嗯。 对，如果你在户外跑步的话，如果你的动作就是脚着地的一瞬间，你的动作不是很好的话，对膝关节其实也是有损伤的。 哎，这是之前我们请一些马拉松达人来讲跑步， 嗯， 跟大家讲到的。 对， 第一就是说马拉松不是谁都能跑， 对对对。 第二是你也一定要找到专业人士给你一些建议 啊，对， 方法。 对对对，最重要的就是脚接触地面的一瞬间。 对，嗯、然后啊，这位已经换了别人开车的朋友说，对啊，好多人的跑步机都是闲着，放花盆挂衣放花盆儿，你们真的是，那就接受接下来刘教练的建议，好不好？因为跑步机确实是有一点点笨重 啊 啊。那如果在居家的这个空间里面，我们可能空间也没有那么大 啊 啊。那我还想买一个这个能够让我动起来的器材。刚才提到了椭圆机，椭圆机值得买吗？ 椭圆机的话，首先如果从和跑步机对比来说啊，他们俩都是有氧器械， 嗯 啊，然后椭圆机相对来说占地的面积比较小。第二呢，就是椭圆机它整个在你的人体运动轨迹里面，它的设计它是一个椭圆形的轨迹的运动， 嗯、 就是在蹬踏的过程当中，那这样呢，其实对你的膝关节来说呢，它的损伤就相对来说少一点， 嗯 啊。 哎，但是，啊，对啊，又要说我们闲聊的话题了。 嗯。 哎，但是现在在市面上面，比如说我去在迪某农 嗯 啊去选择的一些，它可能从几百到两三千的这种椭圆机都有。 嗯、 但是刚才刘教练跟我说，这些都不能买，所以它都不叫椭圆机吗？ 从我们专业性的角度来说啊，第一，从质量上的问题，它可能用不住。可能用一段时间之后会出现问题，如果你是长时间使用它的，因为它比如说椭圆机它里面是有电机的嘛，对，它主要是电机的问题，然后或者是还有它整个构造材质的问题啊，可能会在质量上 可能 会 晃， 对对对，会晃动，不是很稳定， 嗯 啊，虽然它很小，它是家庭型的，但是如果说我建议大家选择椭圆机的话，还是要选择一些质量上相对来说好一点的。 嗯， 这样其实对你的身体的一些运动保护也会有帮助。 嗯 啊， 而且呢，刚才刘亮还纠正了我的一个观点，就是他看了我选的那个迪某农当中的那个椭圆机之后说，你这叫踏步机好不好？不叫椭圆机。 对对对。 所以踏步机和椭圆机，我们正常人判断不了啊，我们只能从名称上判断。 踏步机是上下踩。上下就像上楼梯一样，上下踩。 哦，椭圆机它一定要有 往前 这个滑的， 对，往前蹬动。 哦、你看，我要是没有教练，我跟你说，我就又被坑了，然后又买了一个机器回家挂衣服， 对对对， 还出不了手啊。好，哎，说到椭圆机啊，说到迪某农，还有人说迪某农是我的最爱啊，昨天去了想买弓箭嘛。啊，这个是为了健身练臂力吗？说啊，刚发现啊，视频是在美国拍的吧？啊，刘总，你刚回来就要上直播，你注意身体啊！张昌明同学，你是要约他打球吗？这是你的粉啊，忠粉。好，嗯，还有说想问一下刘教练，怎么样用椭圆机尽量的减少对膝盖的伤害？一般要骑多久比较合适？好，因为我们上面的时间不够了 啊， 这个问题我们留到，因为我们现在的整点报时之后啊，没有资讯了，所以整点报时之后，我们马上就回来继续我们节目内容。除了要回答大家刚才说到这个椭圆机的问题，还有就是回答你们，因为也有人问了这个每个动作做几组啊，做多久啊 ？OK 啊，减脂啊，这个之类的问题啊。 嗯、 好啊，你们的脂肪都有救了，怎么减掉他们？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 VIDA 运动馆的创始人刘敏琪教练来聊这个话题，稍后见啦。

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听觉盛宴，妙语连珠，温情满满。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晚会索票热线85013018。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您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在周二的固定单元，我们来到的是居家生活空间里面的客厅。客厅里面呢，只要你可以腾出1平米的位置， 1平米 啊，今天呢就可以请我们 VIDA 运动馆的创始人刘敏记教练来教你在这1平米当中怎么自己练起来。 嗯， 哎呀，但这个事儿我们还是得再跟他说一下，就是还是要贵在坚持。 对， 对，一定要坚持。 不管是我们上半段跟大家说到的椭圆机、跑步机、划船机， 对， 还是1平米当中徒手做的这些练习， 对对对， 哎呀，不坚持啊 肯定是没用的。 你那1平米也是放花盆挂衣服好不好，跟你买一个要占地4-5平米的跑步机，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 对， 嗯，好，在我们下半段呢，我们要重点的跟大家讲一讲在这1平米里面，刘敏熙教练今天带来的这5组啊5个动作、嗯、到底是练了哪儿。 嗯， 还有呢，就是把上半段没有解释的问题给大家再解释一下。想要跟着刘教练一起在家里面运动起来啊，想要看到他给大家示范的运动视频，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啊。运动视频呢，在教练的微博会一直保持下去，在我的微博呢会保持2周以上，好不好？那现在呢，大家可以搜索直播帖，就是搜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就可以看到了。嗯，好，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椭圆机， 嗯， 尽量的少伤膝盖，要骑多久合适？ 首先是这样的，还是 它的目的是减脂， 减脂，对不对？ 对。 好，那我先这样说吧，就是减脂，这个代名词其实很多人都在说，但是减脂呢，它跟你选择什么样的运动没有太大的关系，它主要是根据你在运动过程中你的心率，运动心率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呢，一般我们怎么样去来界定这个运动的心率呢？就是首先呢，我们可以试着用220减掉你的年龄，然后得出的结果乘以一个60%，再乘以一个80%，啊，这个得出来的区间值就是你运动当中的一个目标心率。然后呢，在运动过程中保持你的目标心率，连续不间断的运动30到40分钟以上，这样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减脂的效果。 嗯， 啊，那现在我们把这句话换回来说呢，就是说比如说你的目标心率是120到160，那也就是说你在蹬椭圆机的时候，你可以自己监控一下，当你达到 比如说120-130的时候，保持这个心率，连续运动30分钟或者是40分钟以上，那这样就会起到一个减脂的效果。 哎，并不是说我到底是在跑步机上走路， 对， 达到了123的心率， 对对对， 还是在椭圆机，还是在划船机， 对对对， 还是啊，就是徒手做了一些什么， 对对对对， 对，总之你要心率到， 要心率，对， 且能够持续， 对， 30到40分钟， 对对对， 哦， 至于选择什么样的器材，其实只是运动形式， 嗯 啊。 好啊，刚才他说到的这个怎么样在椭圆机尽量的少伤膝盖，其实刚才我们也解释了，椭圆机相较于跑步机来说， 对， 它就是对膝盖的损伤会少一点， 会少一点， 嗯 啊。那比如说对于少伤膝盖的这个问题呢，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的膝盖在运动之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你可以呢在椭圆机上稍微加大一点阻力，加大一点阻力啊，然后呢匀速的蹬动，不要做爆发性的快速的蹬动， 嗯 啊，还有就是说你在上椭圆机或者是跑步机之前，你要充分的去活动一下你的膝关节， 嗯 啊，先去增加一些你的关节的灵活度啊，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这个运动方面的热身， 嗯 啊，然后再去练习这个椭圆机或者跑步机， 不要陡然上来就椭圆了， 嗯，对对对，特别是现在外面天气比较冷嘛， 嗯， 对对。 好，还有学习录的萝卜说，听你的节目，还有忘了绕开查信号的地方，然后就被抓了。等一下，这跟听我节目没有关系，好不好？今天你信号你还敢上路，这给你打个小叉叉啊！今天给你亮个红灯，嗯，后面的提问都不给你念了，今天剥夺你提问的权利啊！这个我们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好不好？以及现行的规则。比方说我明天限行，这不开呀，这一天就忍一下嘛， 对对 对，就裹好一点然后坐地铁就好了，嗯还有人说这个啊，瘦子怎么办呀，吃了睡睡了吃还不长胖，越锻炼越瘦，啊， 首先的话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学生， 嗯， 那首先这样我都会建议他先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你的消化和吸收系统，或者是， 嗯， 肝脏啊之类的， 哦，不要先上来先运动， 对对对，因为很多比如说像很多人说啊，我吃什么都不胖，或者是我运动越瘦，它其实一般的话我们会觉得 吸收功能 它的消化吸收功能会有一些问题 啊，稍微弱一点， 对对对， 但是原因我们不是医生，我们 也不知道，对对，因为我们不是医生嘛，所以说我们会去先建议他去医院排查一下， 嗯 啊，如果你是一个身体健康消化吸收系统很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学生的话，那你去做适量的运动，配合科学的饮食的话，那你的体重一定会增重的，增加肌肉含量， 嗯， 啊，对。 好，还有人说，嗯，小夏姐姐，以后你就在直播间里边划船边直播，好不好？你的意思是，我就让台长给我买个划船机，是这意思吗？好了，你这个意见我收到了啊。嗯，还有人说，坚持运动4年半了，孕期也是运动到8个月 啊。 哦，好厉害，给你鼓掌。 对， 说现在产后5个月。一直都没有恢复运动，想运动但是又出不去，因为带孩子可能是这个问题， 啊，对对对， 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好的亲子运动啊，可以带5个月的宝宝做负重， 嗯， 啊， 这可以的， 这个当然可以， 对啊， 但是因为今天我们教练已经提前的把这个视频发上来了， 抛出去，对， 他没有借来一个5个月的宝宝啊，所以呢没有给你们拍亲子视频， 对， 下一次把你家宝宝借给他，他拍一个，但是这样亲子运动的我们一定会讲到，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周二的话题，好不好， 啊， 在客厅的这个板块我们是在2018年会定期的，每个月都会请刘教练来分享，在他有时间的时候，在周二来分享。我收到你们这个要求了，我会让他找时间啊，找朋友家偷一个孩子出来，然后给我们做一下。但是刚才你说到的一点就是，亲子这个运动，自己爸爸或者是妈妈自身很重要，孩子也很重要， 对对对对， 嗯， 其实亲子运动的侧重点呢，其实是我们怎么样去辅助宝宝去运动， 5个月就要运动 啊，当然没有问题啊， 哦， 当然没有问题的，对，然后呢在辅助宝宝运动的同时，然后比如说爸爸妈妈可以去再做一些简单性的运动， 嗯 啊，对对对， 好，哎，这个你看，其实我们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亲子运动是不愿意放下宝宝啊， 对对， 就又想带着他， 嗯， 然后但你没有想到，如果你真的做对了，做好了， 对， 也是在帮他运动， 对对对对对， 啊， 对， 这个跟你给他捏个挤压什么的效果其实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而且要比捏挤的效果要还好吧？对对对， 运动了， 对。 好，亲子运动的这个要求我收到了，我们会尽快的安排，好不好？因为二月份我们的直播节目比较少，因为要春节啊、我们。尽量的说能够到三四月份春暖花开的时候 啊， 就来跟大家讲这个 OK 没有 啊，也给我们的刘教练一点点拍视频的时间，因为很多的动作确实要领要出来、 对，最重要我要找到一个五个月的宝宝、 六个月可以了 六个月 对, 对，因为等到我们三月份再讲他们家宝宝可能就快七个月了。好，嗯，还有人说这个怎么办，今天我也限号，可是为了听刘教练的节目，我是开着车也忘了绕100块啊，对，你们这些不要拿为了听我的节目，为了听刘教练的节目当幌子来说，你们就是不遵守我们的现行的规则啊！我们都是要给你们画大红叉叉的，以后都不可以这样了啊！就绕与不绕这个事儿都不对，就是不行。现行嘛，那就不要上路，就一天的时间做一下这个通勤的交通工具，好不好？好，终于要说这个。五个动作了啊，赶紧 啊！要不然的话，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五个动作说完。好，来说一下吧，我们这个开场动作。 好，开场动作呢，首先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箭步蹲。一个腿部的练习。其实我在之前的节目也有做过很多这个箭步蹲的动作，为什么我会把它放在第一个呢？它也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我们一般会选择人体相对来说较大的肌肉群去训练。那就是腿部的。腿部的肌肉群，那好，我们腿部的肌肉群呢，其实做这个箭步蹲很简单，我们就挺胸收腹，然后呢，左脚右脚都可以先向前迈出一步，然后双腿膝关节自然向下弯曲，但是注意在弯曲的时候，你的前腿的膝关节是不要超过脚尖的。 就是不要一个把自己给送出去， 对对对，身体始终是保持一个中立的位置，然后左右腿交替去完成。那这个动作呢，其实对你的臀大肌，和股四头肌都是有一个很好的运动的帮助，但是它的发力点一定不是你的大腿前侧，也就是股四头肌，是你的臀大肌在发力。 这个大家可以感受到，说我练完了到底哪儿？ 对对对对对，但是很多人在练习这个过程中都会感觉说，会说教练，我的大腿前侧比较酸，但是酸不代表它是发力的肌肉群。对， 酸证明你练 它是肌肉有参与，所以说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还要想的是我们的发力的肌肉群是哪里，这样呢，你才能用你的思想或者是意识比较很好的控制你的神经系统，然后告诉他。是臀大肌发力。 得练这儿啊。 对对对对。 你发力好不好？ 对对对。 对， 其实这个动作非常简单，在任何的视频里面都可以看到，所以我也有分享给大家。 那这个箭步蹲，我感觉你的就是在后方的这个腿，膝盖离地面的距离很近啦。 对，尽量的接近于地面，但不要触碰地面。 这你看也是要有一个有意识的。 对对对，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很多人在刚开始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他后腿会蹬直。因为很多人是无意识的蹬直。所以说大家在做的时候要尽量提醒自己，后腿和前腿是同时垂直向下弯曲的。 要弯啊，后腿也要弯。 对， 后腿绷直那个可能是小时候上体育课里面。 对对对对对，而且后腿一旦绷直的话，就很容易会造成你的前腿的膝关节超过脚尖。对， 这是一个连带的错误的信号。 对对 对, 对、 所以你可以一边让别人帮你观察一下你后面的这个膝盖 对， 是不是绷直了，还是正确的是弯曲的。 对对对。 另外一个自己也可以观察一下你前面的。好，这个动作很，因为是还比较简单， 很简单， 常见的动作 啊。 那接下来的这个呢，感觉有点像俯卧撑。 它是一个俯卧撑的一个降阶版啊，跪姿，对，跪姿俯卧撑。男生女生都可以适合于这个动作，不管你是有基础还是无基础的人，都可以去练习。那俯卧撑其实更多的是促进我们胸大肌的肌肉群嘛。对，胸大肌的肌肉群，还有手臂肱三头肌，也就是手臂后侧。就是大家说的这个白白肉啊。对，因为我们运动一定是多关节多肌肉群参与的。对，所以说但是跪姿俯卧撑的主动肌肉群是胸大肌，辅助肌肉群呢是手臂后侧肱三头肌。 哦，哎，这个其实可以推荐给很多的男士 啊，对， 因为有时候做俯卧撑确实，他如果就是刚刚初开始接触， 对，他会觉得力量不够， 对，做不起来， 做不起来， 数量很少 啊，所以说我说这是一个俯卧撑的降阶版的动作嘛， 跪姿啊， 对，跪姿俯卧撑 比较好理解， 对对对，然后这个动作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双手撑地的握距，撑地的距离要宽于你的肩膀。 哦， 宽于你的肩膀，然后手指尖五指打开一定是朝前的， 嗯， 有很多人是朝两侧的， 不自觉了又， 对对对，不自觉的朝两侧，然后在向下弯曲你的肘关节的时候呢，肘关节一定是向外打开的，向外，而不是向内夹，向内夹的话它的动作轨迹和训练的肌肉群就又发生了变化。 哦，这是向外， 对， 才能够练到刚才教练说的， 对对对，向外打开，然后呢在向下的时候胸腔呢尽量还是贴近于地面。 哦，这个我也感觉到你基本上快趴到地上， 对，尽量的要贴近于地面。 好，哎，这个呢，如果大家因为我们确实给大家解释起来没有办法很详细的感觉像掰着你的腿来给你解释， 对对对对， 所以在大家不用开车或者是闲下来啊，哪怕是听我们节目回放的时候都很简单啊，可以在这两周之内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一组的视频了。当然了，大家直接搜 VIDA 刘敏记这几个字也是可以看到刘教练他的微博上面这个视频会一直在。好，我们要说一下第三个，哇，第三个感觉是要练我们的腹部了， 腹部 啊， 坐姿的这个卷腹，坐姿的卷腹，对，我为什么没有做地面的仰卧起坐呢？因为很多人会给我说啊，或者说我抱头啊，可能会颈椎脖子会很累， 嗯， 那所以说我这一次选择了一个坐姿的腹部的这样的一个练习。那首先我们就是坐在地上就可以了，不需要很大的空间嘛。 嗯。 然后双手放到臀部的两侧。 嗯。 还是手指尖朝前。那这个朝前一定是手指尖是对着脚的方向啊。 嗯。 对。然后掌根一定是掌根撑住地面，不是手腕压住地面。 啊、 嗯。对。然后挺胸收腹、 嗯、 把你的双脚抬起来，双腿略微弯曲。然后去做髋关节屈曲的动作。那怎么去找这个动作感觉呢？也就是说让你的在收缩的时候让你的大腿前侧尽量的去贴近你的胸部， 嗯， 然后再伸展打开收缩伸展。但是有很多人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他已经准备好这个动作了，双腿也抬起来了，然后他一直在做膝关节向上的运动啊，大腿没有靠近胸部，是一直在抬小腿， 一直在踢腿， 对对对，那这个就没有练到腹部。 嗯 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找大腿前侧尽量的去靠近你的下巴或者是胸部， 嗯 啊，这样其实你就很容易找到这个腹部收缩的 感觉， 感觉对、 嗯、然后而且你也很好的判断自己练没练对， 对对对对对， 一直在踢小腿， 对对对， 肯定是不对。 但是这个动作呢还要提一点的是，如果你的腰椎不好的话或者是受过伤的话，那你在坐起来的时候尽量让你的腰部下背部贴住地面，你可以稍微往后一点点。 哦， 对，不要让你的腰椎是处于一个悬空的状态。 明白了、 啊、 这个腰不太好的朋友， 对对对， 做这个动作要有一些注意 啊, 啊。 对对对， 好，我们抓紧说后面两个动作啊、嗯、后面一个感觉是哎呀这个很妩媚啊，这个姿势 侧面的那个，对不对？ 对 啊，侧平板，侧平板、 啊、侧平板。但是我觉得你在就是上下的时候这个感觉腰就是腰部的这个运动还蛮明显的，这个曲线。 对，这个动作主要其实就是练你的侧腰， 嗯 啊，腹外斜肌，它主要是练你的侧面。但是这个动作呢，其实它是有一定的挑战性的。 对，看起来不太好掌握 的。对，大家可以看到我做的这个动作，整个在上下的过程中，我的这个髋关节是没有接触地面的。 嗯 啊，但是如果你的力量比较弱的话，你可以稍微的接触一下地面。然后再向上，但是这个动作 歇一会儿。 对，但是这个动作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首先要用你的小臂和肘关节撑住地面， 嗯， 和你的脚两点支撑，身体的两点支撑， 嗯， 然后你整个身体的侧面呢是要在一条直线上，千万不要屈髋， 嗯 啊，也就是说不要有撅屁股， 的动作，就是要在一条直线上、 嗯、 准备好之后呢，你可以先撑起来，撑起来之后呢慢慢往下落， 我们先保持啊， 对， 能够保持这个动作是标准的， 对， 嗯， 慢慢往下落，尽量接触到地面之后然后再抬起来、 哦、 你就会，其实做十个差不多，你就会感觉到腰部两侧是很受力的，这个动作其实是非常好的 哦。这个哎、 嗯， 其实你看这个也就是我们人身高躺下来差不多那么长的一个距离、 嗯、对对对， 就可以练习到的， 对对对， 哦，就这个反正我觉得这个动作大家还是回去好好学习一下视频， 对、 因为简单的跟大家讲呢可能确实 对对对 有点难了解到这个动作的要领啊，怕大家做错， 对对对， 造成一些运动伤害就不值当了，好， 对对对， 我们一点点时间说一下最后这个动作啊，感觉就是趴在地上说哎呀起 啊， 然后最后四肢被吊起来， 这个动作就是刚才有朋友问说长时间坐着腰不太舒服，它是一个腰背的练习 哦，这个适合久坐的朋友， 对对 对, 对, 对， 最后一个动作啊，在54秒开始的这个动作了啊、嗯、 对，好，那我们这个动作首先你要趴到地面，双手和双脚都要伸出去， 嗯， 然后要勾脚尖， 勾脚尖啊、嗯、 对，然后吐气向上，同时抬起你的双手和双脚， 嗯， 但是大家注意看我的头部，我在向上抬的时候我没有抬头，我的眼睛始终是看着地面的， 好、哦、这个很重要， 这是动作的细节， 嗯 啊，对，然后你当同时抬起放下，同时抬起放下的时候，你就会感觉你的下背部会有一个受力的感觉，这样可以加强你的竖脊肌的力量，下背部竖脊肌的力量， 哦，就很适合久坐的朋友， 对对对对对、 嗯、 但是如果你的腰椎不好的同学可能还是要慎重选择这个动作，可以做一些交替的左右交替，也就是先抬你的左手右脚、 哦、 然后放下啊、然后就右手左脚放下、啊、 就我刚才跟他们说啊，现行还不出门画大叉叉、哦、就想象一下自己在 对对对对对， 给自己画一个大叉， 对、 啊、 那这个动作就千万不要抬头向上， 哦、 眼睛始终看地面， 千万不要抬头，这是刘教练给大家的重点啊。 嗯， 好，还有朋友说这个我们家宝妈也是要出月子了啊、 嗯、 有没有针对妈妈的新手妈妈的减肥运动，当然有了，刚才说到这个亲子训练， 嗯， 其实也是为我们的辣妈们准备的啊，以后找机会在周二板块请刘教练跟大家来说，稍后播出的是好哥会说话，哎呀，明天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哈、啊、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1块钱能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哈、啊、说实话，一箱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啊就能买到了，那打电话朋友肯定就非常多，这个也很正常，不管怎么说吧啊，那没有抢到的朋友呢我在这儿呢向大家道个歉啊。 嗯，但是呢咱们千说万说啊，归根结底大家为什么有质疑啊，还不就是名额给的太少了吗，参与度低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啊您今天哈、啊、也别光道歉了，咱拿出点这个实际行动来告诉大家，你们这个活动就是真的啊，给之前没有参与过的朋友也是多一次机会，同时呢也是给你们证明了，对不对？ 嗯嗯，明白啊，确实是，你说的也是挺有道理的。那这样吧，咱们再紧急加推一档活动好吧，